阿弥陀佛。是在课本的第19页啊。讲义的14，讲义14的第2页。上一次讲到这个人所设，就是讲到这个色受善法的第三科，忍辱波罗蜜。那么讲到忍辱波罗蜜呢，开始就讲到了说，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你要有三种思则力为依止。第一种思则力呢，就要思维是我自己过去 的罪业，那么引来现在众生对我的这个侵扰。那么第二种正思则呢，就要思则说一切众生都是性苦为体，大家都是苦，就不要再加重他的苦。那么第三种呢正思则呢，就是说连声闻他们要自立的，他尚且还要不要让众生受苦，那么我们这个要利益众生的菩萨呢，当然也不能够让众生受苦。那么这是三种思则力。那么又讲到我修五种想，第一个速生亲善想，第二个呢是随顺违法想，第三个是无常想，第四个是苦想，这四个想呢上次都讲解过了。那么今天讲第五种想，叫色受想。五色受想，为诸菩萨应如是学，就是菩萨要这样的修学色受想。我为一切有情之类发菩提心，摄受一切有情之类皆为亲眷，我因为彼作诸毅力。我为一切有情之类发菩提心，这个一切有情之类呢，这类是种类的意思。这个有情中呢有各种不同的品类，比如有天，有人，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这种种不同的种类呢都包括在内，那么叫做一切有情之类。那么菩萨为了度化一切有情呢，所以发起了求取无上菩提心的愿心，说我为一切有情之类发菩提心，摄受一切有情之类皆为亲眷。这个摄受呢就是摄取接受的意思，菩萨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要把一切的有情都视为自己的亲人跟眷属。这个不只是菩萨自己心里的作意，不是这样想而已，而是要在身口意三业上面实行，实行这件事情。我因为彼作诸毅力，那么菩萨就像爱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呢，要利益一切有情，那么为做世间跟出世间的利益，为做现在跟未来的功德，叫做作诸毅力。我今不因本于有情欲作毅力，而当于彼不忍怨害作非毅力。那么现在菩萨被有情伤害了以后呢，他就这样的思维，我今不因本于有情欲作毅力，就说我虽然受苦了，被有情伤害了，但是不应该改变自己本来要利益有情的菩提心。而当于彼不忍怨害作非毅力，而不能忍受友情对我的怨害，反而对友情做出要报复伤害种种不利益的行为，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是如理正思为故，于有怨害诸友情所灭除他想，住摄受想。那么菩萨做了摄受想的如理思维之后呢， 便对于有怨害的友情灭除了他想。什么叫做他想？他想呢，就是认为友情跟菩萨不是同一个体性的，这个就是他想。友情是友情，菩萨是菩萨，两者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他想。那么菩萨灭除了他想呢，就是菩萨观察自己呢只是五蕴法，没有实体。那么假一个名称呢叫做菩萨，因为发了菩提心，所以给一个名称叫做菩萨。那么众生呢也是五蕴法合合，没有实体，那么给一个假名呢叫做有情而已。所以在假名之中呢，菩萨跟有情是没有分别的，也没有实性可得，两者都没有实性可得，所以这个时候呢灭除他想。住摄受想，那既然没有自他的分别，那么菩萨就得到什么？自他平等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情呢就是菩萨的自体一样。那么亲人当中呢没有比自己更亲的，所以当你把有情视为自己的自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对于有情有怨害的有情呢你就住了摄受想。好，是这个讲法。一摄受想于诸怨害悉能堪忍。那么菩萨依止摄受想呢，将有情视为亲眷，视为自己的自体，所以对于有怨害的有情呢跟施予的这种苦呢，菩萨都能够忍受，都能堪忍。那么这个就是于怨害诸有情所勤修无想。那么这个讲义的补充就讲完了，无众相讲完。我们现在回到批寻记。那么批寻记的我刚刚讲19页。由如是学于诸怨害性能堪忍，是名于行恶者能学堪忍。由于菩萨对于怨恨伤害菩萨的友情，他努力精进不懈地修习这五种想，慢慢呢他的心就调柔了。那么菩萨的心调柔之后呢，就能够包容，能够忍耐这些伤害菩萨的友情。那么这个就是论文中所说的于行恶者能学堪忍，不是说你马上就会，要学习要练习才能够慢慢的忍耐他们。由是因缘不可爱事会遇现前，极不饶意上品尽忠，起为劣称及为劣愤，于其中品下品尽忠彼全不起，性自成就薄称愤行。这个是解释论文的薄称性薄称愤。由是因缘，那么菩萨由于有三种正思则力为依止，又勤修无想为因缘呢，不可爱事会遇现前。那么当菩萨遭遇到跟菩萨有怨害的人呢，以各种不可爱的事情来迫害菩萨的时候，极不饶意上品尽忠，起为劣称及为劣愤。那么就是说这个友情呢以非常严重的方式来伤害菩萨，譬如说他杀害菩萨，这个就是上品尽了，这是极不饶意上品尽。这个时候呢菩萨只会升起轻微的嗔愤，这个愤呢是小随烦恼，是遇到了不饶意的事情呢当下时候呢升起的嗔心叫做愤。那么愤呢它的本质呢还是嗔烦恼，那么嗔烦恼是属于根本烦恼，所以这个愤呢是嗔心的一种，是它的一种氛围，一种显现出来的现象。那么这个呢于极不饶意上品尽忠起为劣称其为劣愤呢，其实对菩萨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因为如果有情真的来杀害你，杀到你的时候呢，那么你死亡前如果你心里起了大的嗔愤的话，你下一世可能投胎就不会太好。所以你有为劣的嗔愤呢，如果能够修行到这个程度的话，起为劣称很容易就克服它，下一念提起正念来把为劣的嗔愤克服了就没有问题。 于其中品下品尽中彼全不起。如果菩萨只是遭遇到有情不严重的中下品的不饶益事情，譬如说打或者是骂这些呢，这菩萨呢就完全没有嗔恨的烦恼升起，性智成就薄嗔恨行。这个性就是心的意思，就是菩萨勤修三思则力跟无想观，那么心中的呢就会有这个力量能够调伏这个嗔心，使这个嗔恨烦恼呢不容易现行。如果是现行的话呢，这个嗔烦恼的力量呢也是很薄弱的。所以说它是薄嗔恨行，那么这个就是性薄嗔恨。自无愤薄，不报他愿，亦不随眠，留住恒续，由是故能不侵扰他。这个是解说论文的不侵扰他。自无愤薄，这个愤呢是身体上面外表显现出来的愤怒。这个薄呢就是争吵。所以一个是属于身业，一个是属于口业。这两种就是身口的嗔心显现出来的现象。那么菩萨因为已经能够调伏嗔心呢，所以表现在外面呢是没有这种愤怒争吵的行为，叫做自无愤薄。不报他愿，那么菩萨也不会去报复伤害菩萨的友情。亦不随眠，留住恒续。随眠呢在这边讲的呢不是那个嗔心种子的那个随眠。随眠在这边的意思呢是指没有表现在身口外面的分这个嗔怒，却隐藏在内心，也就是这个意业的嗔愤。所以我们讲说怒不形于色，就是这个意思。留住恒续，是指这个嗔烦恼呢就像水流似的注入心中，恒常相续而不断绝。由于菩萨已经能够调伏嗔心，所以他心中呢也没有隐藏在内的嗔烦恼。如果有薄弱的嗔愤升起来的话呢，也不会相续不断的升起，菩萨立刻就提起正念，停止嗔愤。由是故能不侵扰他，因为这样，菩萨能够不侵扰众生，就是能够调伏这个心调柔了，能够制服这个嗔愤的烦恼，使他不现行，或者是呢一现行马上就停止它。那么这个是菩萨忍辱波罗蜜所修正心。我们讲到这边呢，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菩萨修忍辱，那我修忍辱是不是就不管众生，这些众生伤害我了，那我怎么处理这些众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这样想，当众生侵扰菩萨的时候，侵犯菩萨的时候呢，菩萨第一个会有什么？会有苦升起，他会有苦。那我们一般一有苦升起的时候呢，很容易嗔心就跟着升起，因为你被侵犯了嘛，这时候你的嗔心就升起，嗔心升起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要反击，要报复，要伤害对方。好，那如果这样做了，你就造作了恶业，对吧？那造作了这个恶业，伤害了对方，又造作了恶业呢，又种下了苦因，那未来就要得到苦果。那得到这苦果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你未来的障道的因缘。所以菩萨修忍辱呢，就是要使自己不起这个嗔心。那当你碰到众生伤害你的时候，你修忍辱不起嗔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能够如理思维来面对这个状况，然后你能够如法的处理，所以不是不处理这些事情，是说不要用侵扰众生，不要用报复的行为，来对付众生。那么如法的处理，该怎么处理就照这个法来处理。但是在处理的时候，刚刚还是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起嗔心。所以忍辱就是让你不起嗔心，那即使一升起很薄弱的身心，马上要让它灭除掉，这个时候你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处理事情。所以菩萨忍辱不是不管众生。 那我们讲到这个如理思维，其实你刚刚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五种想，这个速生亲善想，为什么他这边都要讲到如理思维？既然众生啊，在过去时都可能做过我的亲人，那有没有可能众生在过去时都做过我的什么仇人？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这样思维说，哦，众生过去时都做过我的仇人，这个叫不如理思维。啊，众生过去时都是我的亲人，如理思维，因为什么？你能够忍，这样能够帮助你忍不起嗔心。啊，那随顺违法想，啊，你说啊，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众生在伤害我，啊，这是如理，所以你能够忍。那你就想说，没有众生伤害我，但是有因缘和合的众生在伤害我，对不对？是有人在伤害我，那个因缘和合的在伤害我。如果你这样想，就是不如理思维，你就不能忍了。所以他在这边讲，一定强调一点，如理思维。你看这五想，他都告诉你要如理思维。哎，那么无常想，他讲说什么？如理思维是有情的命念念断，好，所以不需要我再去断他了，他已经断了。好，所以就能忍下来。那你也可以这样想，有情的命念念断，但是那个因缘和合的友情还是什么念念相续，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就不能忍。对，所以要照他的这个讲法来如理思维。好，所以无常想要思维他的念念念断，因为你是因为在佛法里讲的是什么？不依不异，不断不长。命念念断就是什么？就不长嘛，对不对？但是不长只讲到一边，哎，没有讲到什么不断那一面嘛。那他为什么在这边不把他两个都讲出来，只讲一面？因为要让你如理思维，帮助你平衡这个平抑你的嗔心，让你能够忍得住。好，那苦想也是一样，你如理思维，有情切为三苦随足，所以我们不要再给他苦了，对不对？不如理思维，那有情也有乐啊，他们也有很多的快乐啊，啊，你也可以这样想。那色受想一样，啊，你色为亲眷要利益他，啊，那你也可以想啊，那他是我的亲眷，那他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啊，所以一个如理，一个不如理，我们要照如理的思维。所以佛菩萨在教导我们一个方法的时候，你要去看，然后你要照他的想法，不要自己想另外一套，你想到另外一边去，就变成不如理的。那就反而引起什么问题？好，那么这边把这个忍辱波罗蜜行讲完了，我们来看论文。好，又能勤修一切明处，令其善巧，未断众生一切疑难，未会众生诸饶益事，未自摄受一切智因。这个是摄受善法的第四科，啊，勤所摄的正修行，啊，我们依照批寻记来解释。此说精进波罗蜜多行，这一段文呢是说明菩萨修精进波罗蜜多的正行，啊，精进呢就是勤的意思。那么菩萨精进修习这个五明处呢，得到一切的善巧智慧，啊，是又能勤修一切明处，令其善巧。哦，我们在前面呢都解释过这个一切明处跟令其善巧。未断疑难，故修内明及因明。啊，这个是解说论文的未断众生一切疑难。内明呢就是学习佛法中解释生死流转，啊，跟涅槃还灭的道理。那么这些道理都不离这个因果法则的说明，啊，是属于内明。那么因明呢，它是一种论理的方法，能够帮助呢我们正确建立自己思想中佛法道理的智慧，还能够帮助呢吹破外道邪论。那么自己的正见建立了，就可以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疑难。所以说未断疑难故，修内明及因明。未会饶益，故修身明、一方明、功业明处。这个是解说未会众生诸饶益事。未会饶益，啊，就是菩萨要度化众生，要会施众生，啊，许多利益的事情。故修声明，啊，所以菩萨学习声明呢，教导众生，啊，这个声明也是应该可以帮助 解决众生的疑难。那么学习医方民啊，就是教导众生呢养生之道啊，怎么样的治理疾病。那么功业民啊，能够帮助众生呢经营承办各种事业啊。为自摄受一切智因，故修一切民处，这个是解说为自摄受一切智因。那么菩萨修学一切民处呢，同时也观察一切民处啊，假说自性都无所有啊，离言自性是有的。那么远离增益损减二执啊，这个是菩萨成就无上菩提智慧的因缘。所以说为自摄受一切智因，故修一切民处啊，修习一切民处的时候，都观察他的假说自性是无的。这是菩萨精进波罗蜜多的所修正行。再看论文，又能于内安住其心，令心善定，于心安住，常勤修学，未尽修治四种犯住，未能游戏五种神通，未能成立利众生事，未欲除遣精勤修学一切善巧所生劳倦。这个是摄受善法的第五科啊，禅定所摄的正修行。那我们也来依毗群记的解释，此说净律波罗蜜多行。那么这一段论文呢，就是解说菩萨修净律波罗蜜多的正行。于净律定，其心能正随顺，去向临入，随所欲要，乃至七日七夜能正安住，留住无罪，四月相应，是名于内安住其心，令心善定。于净律定啊，就是指的是色界的四种禅定，叫做净律定。其心能正随顺去向临入，那么要成就这四种禅定之前呢，都需要修习七种作意啊。这七种作意呢，在讲义五曾经解说过啊。其心能正随顺，这个是指修禅定中呢这七种作意中的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那么在了相作意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修习禅定的方法啊，那么正确的了知什么是这个禅定，要得到这个禅定所要断掉的烦恼啊，什么是修习这个禅定成就之后所应得的功德啊，你要能够知道。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譬如你修从未到地定到初禅，那你要断的烦恼是什么呢？哦，就是欲界的欲寻思、慧寻思跟害寻思。好，那你要得到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要什么？要有出离欲寻啊，无慧寻、无害寻，还有呢，出离欲思、无慧事、无害事。那么还有呢，就是由于成就初禅呢，第六世依照这个定心所而生的喜受，这也是他的功德。那第四种功德呢，就是成就初禅呢，由阿赖耶识摄持身心所生的清安乐。好，那么第五种初禅的功德呢，就是由初禅的定所生的专注力、行意净心。好，那你要得初禅，你就要学习这些。好，这个是属于了相作意。并且要对于断烦恼啊，成就功德，你要有这个惜愿心啊，这是了相作意。当你了解这些功德之后呢，你要有这个想要得到的心理。你没有这个想要得到的心理，你就不会去修行啊。那么在圣解作意呢，就是依照正确修定的方法啊，努力的修加行。那么这个就是随顺啊，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去向就是指的远离作意跟摄乐作意还有观察作意。好，修定者呢，你依照这个修禅定的方法来修行之后呢，慢慢慢慢你的散乱心就会减少，然后你的专注力呢就慢慢慢慢的加强。那么心的力量呢，能够将猛力粗浅的上品烦恼呢好扶住不生起。一开始是把这个粗浅的上品烦恼扶住， 那么修初禅呢，就是让上品的欲慧害寻思的烦恼呢扶住不生起，这个是属于远离作意。然后呢是摄乐作意，就是心在远离作意中已经能够把这个上品烦恼扶住之后呢，就不被这个烦恼，这个上品的烦恼呢所侵扰，这个时候心中就会有喜乐出现。好，那么有这个喜乐出现呢，你就会什么，希望继续的修这个定力，那么加强你的专注力呢，那么慢慢慢慢这个定的力量越来越强，就把这个中品的烦恼也扶住不生起。那么在修初禅的话呢，味道地定到初禅呢，就是将中品的欲慧害的寻思呢渐渐的扶住，不让它生起。好，这个就是摄乐作意。然后呢是观察作意，那这个心呢它的定力增强了以后呢，它就把这个中品的烦恼跟上品的烦恼扶住了。那我们的心如果不够细的话，就认为好像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确认是不是真的没有烦恼了。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观察呢？就是心中来思维烦恼相。那从味道地定到这个初禅呢，就是你就思维一个欲的相貌。那么看你的心呢还能不能够安住在定里面。如果能够安住，那就是烦恼扶住了。如果心开始动了，那就是还有烦恼没有什么没有扶住。这属于观察作意。那这三种作意呢，就是令心扶住烦恼，渐渐的去向定心，所以说是属于去向。临入呢，就是七种作意中的加行就近作意。那么从观察作意中呢，了知自己还有维系的下品的烦恼呢没有断掉，之后呢就继续努力的修定，使这个心的定力增强，慢慢的远离了下品烦恼。那么如修初禅的话，就是下品的欲慧害行思呢就要把它慢慢的扶住。那么心在临入色界诸定的时候呢，便有着你要所修的这种禅定的功德相就会相升起。前面讲了它的五种功德相，初禅的五种功德相，当你的心渐渐接近初禅的时候，这五种功德相就会出现了。那么由于这些相，你就会知道自己不久要什么，要入了禅定，但是还没有入，所以这是临入。随所欲要乃至七日七夜能证安住，这个安住呢就是加行究竟果作意，就是成定了，成就了你所要修的禅定了，得到了修习禅定的果了。这个时候呢，修定的人呢继续，你得到这个果的时候呢，你继续的练习入定，安住在定中，出定，入住出，入住出，这样子修习。因为你刚开始得定的时候呢还不熟练，有时候入了不能出，或者入了不能住，有时候住出不来，有时候出了又不能入，所以呢要入住出，入住出，这样子练习。慢慢你对于入定、住定、出定都能掌握了，这个时候呢可以随着这个修行者的欢喜呢长时间的安住在定中。所以说七日七夜，就是多日多夜的意思。留住无罪，事月相应，这个是说明成就了禅定的时候呢，这个心意尽性呢会有两种事月相应。那第一种是留住事月相应，留住呢是说成就禅定之后呢，定心不散乱的境界，就像那个水流流入你的心中一样，水滴的时候这样继续不断的相续不断的，没有间杂的，没有缺断的，继续的这样子，这个定心继续的持续相续下去，心中平等相续呢是留住事月相应。那第二种是无罪事月相应，那么无罪就是说在这个禅定当中呢，心中没有欲慧害等寻思，也没有贪欲嗔恚调举昏沉疑这五种盖，心能够很自在的安住在所缘境上，是无罪事月相应。是名于内安住其心，令心善定。那么这个就是论文说的能于内安住其心，令心善定的意思。 于菩萨道闻思为先，增上力故，烁烁随念，令心安住，常现在前。是名于心安住，常勤修学。这一段是解说论文的于心安住，常勤修学。于菩萨道，就是菩萨修行净律波罗蜜多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行自利利他的菩萨道。闻思为先，增上力故。那么怎么行菩萨道也是要学习的啊，不是你天然就会的，所以要先听闻学习菩萨道的方法的次第，专精思维菩萨道的义理啊，由闻思会的增上力来修习菩萨道。所以说闻思为先，增上力故。烁烁随念，那么在修行中呢，一次又一次的将菩萨道铭记在心啊，不忘失，叫做烁烁随念，令心安住，常现在前。那么心安住在菩萨道上呢，常显现在心中，是名于心安住，常勤修学。那么批行句是这样解释这一段文啊，其实简单的说呢，就可以解释为就是菩萨常常的修学，让心安住在禅定中啊，以达成下面四种功德。修四无量慈悲喜舍，略有三种进修之法。一者有情缘无量，二者法缘无量，三者无缘无量。如供养清净无量品事啊，临本44卷9页，我们的课本上面只打成40卷啊，少打一个四字。依此修智，名进修智四种范著。那么菩萨修习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啊，我们看参考这个讲义15，今天发的讲义15的第一项，菩萨修是无量。云何菩萨修是无量慈悲喜舍？这个是提问，什么是菩萨修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呢？为诸菩萨略有三种修四无量啊，这个是总答。菩萨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每一种无量心呢分成三种修法。一者有情缘无量，二者法缘无量，三者无缘无量。这三种修法分别是：第一有情缘无量啊，第二是法缘无量，第三是无缘无量。那么我们下面依四无量心来说明这三种修法。若诸菩萨于其三聚一切有情安立以为无苦无乐啊，有苦有乐，于其三聚一切有情啊，就是把有情呢可以分成三类。那么这三类有情是修四无量心的所缘，安立以为无苦无乐，有苦有乐。那么这三类有情呢，各给它一个名称啊。一类有情是无苦无乐的有情，好，那么第二类呢是有苦有情，第三类呢是有乐的有情。好，于其最初欲求乐者，发起与乐增上益要，普缘十方安住无倒有情圣洁，修慈聚心，当知是名有情缘慈。好，先解释这个慈无量心。好，这是解释慈无量心的第一种修法，有情缘慈。于其最初欲求乐者，好，最初呢就是指三种有情中的第一种无苦无乐有情。那么这一种有情呢，因为无苦无乐，所以他呢想要求乐，所以说欲求乐者。在顿轮记中的解释啊，圆策法师解释这个无苦无乐的有情呢，是说四禅以上的有情呢名为无苦无乐。那么这个是以四禅以上唯有不苦不乐的行舍来分辨啊。但是这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们这样看啊，三禅的有情，三禅的有情享受的叫做离喜妙乐，这个是最殊胜的乐受，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乐受了。 但是呢，三禅的有情，当他享受这种乐受的时候呢，他觉得这种乐受让他的心不极静，因为有乐受，所以呢，他不喜欢，对吧？不喜欢呢，他就要怎么样呢？弃舍这个乐受，来追求这个心的极静，让心更极静。所以呢，他就什么？去思维，把这个乐受要弃舍掉，这样修四禅。那当他成功了，把这个乐受弃舍了以后呢，就进入了四禅，得到第四禅。这时候他得到舍清净，把这个乐也舍掉了，好，得到舍清净的功德之。这个时候他有行舍的什么？不苦不乐受，好，所以成就了第四禅以上的有情呢，他不是什么欲求乐者，因为他是什么弃舍了乐受才能够成就四禅的，所以他不会去求乐的。现在好不容易四禅成功了，反而要去求乐受，是颠倒。所以解释成四禅以上的有情，解释这边的不苦不乐的有情呢，不是很适宜，不是很适宜。那么怎么解说呢？不是很容易解说，但是我们把这个无苦无乐的有情、有苦有情、有乐有情做一个分析，将一切有情分成这三类，我们来解释一下。先解释有苦，有苦的有情。瑜伽第四卷，瑜伽师地论第四卷说，那若家中无有乐受，就是说地狱有情是没有乐受的，又说如那若家中四种三种恶鬼中一耳，就是有三种恶鬼，他们跟地狱中的有情是一样，也是没有乐受的。哪三种恶鬼呢？就是恶鬼道中的第一种，外障碍饮食，因为外力他得不到饮食，就是得到了这些饮食也变成脓血，而他不想吃，所以变成恶鬼。第二种呢是内障碍饮食，由于自己的内身而不能饮食，譬如说这个恶鬼他的口嘴就跟针一样，或者口跟火炬一样，只要你一吃东西他就烧，得到了饮食也不能食用。那么第三种呢是饮食无障碍的有情恶鬼，他可以得到饮食，但是呢他要吃的时候就被火烧掉了，由于业力的关系这个饮食就被火烧掉了。或是呢这种众生呢他只能吃什么？吃粪秽。还有呢这种恶鬼呢就是他什么，他要想吃的时候可以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吃。那么这三种恶鬼是没有乐受的，所以都是属于有苦有情，他们期盼呢能够将苦拔除，所以这种绝对是什么有苦有情。好，那我们来看看有乐有情是哪一种呢？瑜伽师地论第四卷又说了，又色界无色界的有情呢，无有如是等苦，有彼有情非苦受气故，然由粗重故苦故说彼有苦，有烦恼故，有障碍故，于死即住不自在故。那么从这一段文看呢，色界跟无色界有情是没有欲界的苦跟乐的，他们没有欲界的苦乐，那他们有色界跟无色界的种种功德，那他们因为有色界无色界的种种禅智的功德呢，所以能够让我们来随喜，所以是属于有乐有情，所以是属于有乐有情。所以我们前面讲四禅以上的有情，它应该是属于什么？有乐有情，因为我们可以随喜他的功德，他有禅智的功德。那么我们再看看有苦有乐的有情，无苦无乐的有情。瑜伽第四卷又说，诸大力鬼，旁生就是畜生了，鬼道中有大力鬼，就是有福报的鬼，像土地公啊这一类的，还有人畜生，还有人中呢有外门所生之俱乐可得，然为众苦之所夹杂，就是这些呢可以享乐，但是他的乐这些之俱乐呢会跟苦夹杂在一起，所以是有苦有乐。那么又说诸天受其广大天之富乐，就是欲界天他也有乐，他享受这广大的富乐。又说天趣中没有解之解苦而有死堕苦，这是欲界天的苦，所以欲界天呢也是有苦有乐。那么阿修罗呢他也算天类，算是欲界天类。 那么这有苦有乐呢，就是无苦，有苦乐有情、哦、怎么讲呢？有三种解释。第一个，依三受来说、哦、就是当这些众生他们有苦受的时候呢，他算是有苦有情、哦、那么菩萨以悲心要拔除他们的痛苦。那么当这些众生他们有乐受的时候呢，算是有乐有情，那么菩萨呢就随喜他们的功德能够得到这些乐。那当这些众生他们在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那么算是无苦无乐的有情，那么菩萨以慈心呢、啊、要与他们乐。但是不知道呢，这个欲界天不知道有没有不苦不乐受就不知道了，经常没有讲。这是第一种，依三受来解释。那么第二种解说呢，就是这一类有情在有苦受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无乐，那么在有乐受的时候属于无苦、哦、所以不苦不乐受时呢属于无苦无乐、哦、所以是无苦无乐有情。这是第二种解说。那么第三种解说呢，无苦无乐呢可以解说成没有地狱恶鬼的纯苦、哦、也没有色界无色界天的纯乐的功德、哦、就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的有苦有情的那种苦，也没有第二种友情的那个乐、啊、那么这样子呢，这一类友情是属于无苦无乐的友情、啊、那么这些友情呢，他们一直在希求有更多的快乐、啊、所以可以这样解释无苦无乐友情。那么这三种解释呢，以三受来解释的话、啊、是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发起与乐增上益药。那么菩萨在禅定中呢，心中升起、啊、对这些要求要有乐的众生呢，要给予他们安乐的意愿、啊、菩萨发起这种意愿要给他们安乐。那么这个发起是有主动要这么做的意思、啊、那么增上是说菩萨要给予有情快乐的这种意愿的力量很强大。普缘十方、啊、这个是解说无量，菩萨的心是缘念十方世界一切无苦无乐有情、哦、所以慈心是无量的，这个慈心无量。安住无倒有情圣解、哦、这边呢顿论记里头呢，圆策法师解释这个无倒有情呢，是不执着五蕴中有真实的我、哦、也就是金刚经里讲无生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的意思。那么菩萨在普缘十方世界有情要给予乐的时候呢，他不执着有实有的有情、哦、不执着有实有的有情给予他快乐，他的心安住在第一义地的圣洁、哦、那么圆策法师是这样解释无倒有情。那么师父解释这个无倒的时候呢，就解释没有贪嗔痴的颠倒叫做无倒、哦、就是跟这个菩萨有亲爱的友情呢，菩萨对他没有贪爱，这菩萨心中没有贪嗔痴哈，跟菩萨有怨恨的友情，菩萨没有嗔恨；跟菩萨呢无爱无怨的友情呢，菩萨没有愚痴。那么《批寻记》呢是引用了《瑜伽卷二十六》的解释，无倒就是平等的意思。对于亲爱或者中等或者有怨的无苦无乐的友情呢，都能够平等的给予快乐，就叫无倒。那么安住这个无倒的友情圣洁、啊、修慈聚心，这个是愿意给予十方无量的无苦无乐的友情快乐的心情、啊、就是慈聚心。那么快乐也分成下品跟中品还有上品这三品。好，瑜伽卷二十六里头说呢，欲界的快乐、啊、属于下品称为广、啊、那么初禅跟二禅天的快乐呢是属于大，它属于什么中品。那么三禅的友情呢是无量、哦、属于上品快乐、哦、那么这些快乐呢菩萨都愿意给予友情、哦、四禅以上的 友情没有快乐、哦、没有乐。当知是名友情缘慈，那么菩萨有强大的意愿、啊、观察十方世界无量无苦无量的无苦无乐的友情呢，不分轻品中品怨品呢，都愿意给予下品中品上品的快乐、哦、就是有情缘慈、哦、这样解释。若诸菩萨住为法想增上益药，正观为法假说有情修慈聚心， 当知即此名法缘词。好，现在说明这个法缘词。什么是法缘词呢？若诸菩萨住为法想，我们前面讲解菩萨于有愿害有情修五种想之中，有一个叫做随顺为法想。好，就是这边讲的为法想的意思。观察这个无苦无乐的有情啊，唯有色受想行识因缘和合的五蕴法可得啊。那么除了这五蕴法之外呢，并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真实的我可得，这个叫住为法想。真上一要，那么菩萨在禅定中呢，这样的观察啊，所以这个为法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正观为法，假说有情。那么菩萨在禅定中呢，以五蕴法观察有情啊，实在没有五蕴可得，只是呢在五蕴法上因缘和合啊，假立有情的名字而已啊。这个假说的有情呢，是依五蕴法而安立的啊，所以不要执着有情另外有真实的体性啊，没有有情没有真实的体性，它只是五蕴法而已。那么又这个假说的有情呢，也不是离开了这五蕴法而安立这个假说的名字的。所以呢，五蕴是有体性的，而假说的有情是无体性的，所以假说有情也不是这个五蕴法。那么这样正观为法，假说有情呢，修持具心。那么菩萨这样缘念十方世界的无苦无乐的有情，这样子来观察这些有情，然后呢愿意给予他们快乐，来修持具心，当知即此名法缘词。那么这样观察有情，唯有诸法可得，除了诸法之外无我可得，而升起给予这些有情快乐的意愿，就是法缘词了。若诸菩萨复于诸法远离分别修持具心，当知即此名无缘词。啊，这个是解说无缘词。若诸菩萨复于诸法远离分别，就是我们在诸法上啊，安立了种种的名字来全表诸法的意象，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升起想法啊，升起各种的见解，然后呢再升起了各种的言说啊，这种种的分别。所以这样不仅我跟有情是假立的啊，就是五蕴舍受想行识十二处啊，十八界这些名字呢都是假立啊，都是假名安立的。那么这些假名安立的诸法呢，也都没有自体性可得，只是什么名字而已，没有自体。那么如果假名所权的诸法它没有自体可得，那么能分别的心也就不能升起啊。那么能所聚集就于诸法远离分别之着啊。所以这边讲若诸菩萨复于诸法远离分别，这个其实就是法无我，就是法无我的修法。修持具心，那么菩萨以法无我的这种修法，这种观察来缘念十方世界无苦无乐的友情，而愿意给予他们快乐，这个就是修习持具心。好，当知即此名为无缘持，这个就是无缘持了。好，这是无缘持的修法。如有情缘、法缘、无缘三持差别，悲喜舍三当知一耳。好，这个是等列其余三项。我们刚刚解释了持具心，那么如同有情缘持啊，法缘持跟无缘持这三种持具心呢的差别，那么悲具心也有情缘悲、法缘悲及无缘悲三种差别，那喜具心跟舍具心也是一样啊，各有三种差别。若诸菩萨于有苦者，发起除苦增上益药普缘十方修悲具心，是名为悲。好，那么解释了他们都有这三种差别呢，现在再把这个悲喜舍解释一下。好，这个是解说悲无量心。若诸菩萨于有苦者发起除苦增上益药，那么菩萨修悲无量心呢，他的所缘众生呢是有苦有情。那么什么是悲呢？悲就是菩萨缘念有苦有情啊，因为有情有苦，所以菩萨升起了主动，想要把这些有情的苦给它拔除掉，好，灭除这些有情的苦，这种强大的意愿啊。普缘十方，那 那么菩萨原念十方世界无量的有苦有情，修悲惧心，希望将他们所受的苦都拔除，都灭除掉，是名为悲，这个就是修悲无量心了。那同样的，你在这个想要拔苦的当中呢，你观察有情的时候，可以用有情缘，还有这个法缘跟无缘这三种来观察，然后给他们悲。若诸菩萨与有乐者发起随喜增上意要，普缘十方修喜聚心，是名为喜。这个是解释喜无量心。若诸菩萨与有乐者发起随喜增上意要，那么菩萨修喜无量心，他的所缘众生呢是有乐的有情。那什么是喜呢？就是随喜的意思。他随喜有乐有情的功德，菩萨见到有情，有乐有情的功德，他为什么会能够享有乐？因为他过去曾经做过好的事情，他现在有这个功德，那么心中呢升起了强大的欢喜心。普缘十方，那么菩萨心中原念十方无量有乐的有情呢，修喜聚心，那么随顺这些有情的功德呢，升起欢喜心，是名为喜。这个就是修喜无量心。若诸菩萨集于如是无苦无乐有苦有乐三种有情，随其次第发起远离痴嗔贪惑增上意要，普缘十方修舍聚心，是名为舍。这个是解释舍无量心。若诸菩萨集于如是无苦无乐有苦有乐三种有情，随其次第发起远离痴嗔贪惑增上意要，菩萨修舍无量心呢，所缘的众生包含了三种呢，就是无苦无乐有情，还有有苦有情跟有乐有情，也就是一切有情都包括在内了。一切的有情你最后都要帮他舍。什么是舍无量心呢？在顿轮记中有两种解释，这个两种解释都是慧景法师提出的。第一种解释就是无苦无乐的有情，这些凡夫有情呢，心中多受无明的影响，不能够正知诸法实相，所以升起愚痴心，他没有什么苦，没有什么乐，所以心中愚痴。而有苦的有情呢，那么这些有情不但愚痴，他又因为有苦受，心中多升起嗔心，那么因为嗔心强烈，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提出嗔心。那么有乐有情呢，他也有愚痴，也有愚痴心，那么因为乐受，心中多升起贪染心，他贪染这个乐，那么因为贪心强烈呢，所以也特别提出贪心。那么菩萨修习舍无量心呢，所以心中发起强大的意愿，愿意帮助无苦无乐的友情弃舍远离愚痴心的烦恼，愿意帮助有苦有情呢弃舍嗔心的烦恼，愿意帮助有乐的友情弃舍贪心的烦恼，当然菩萨也要帮有苦的友情呢跟有乐的友情弃舍愚痴心，因为菩萨要帮助所有的友情成圣道嘛，有种性的友情成圣道。那么这边讲解的呢是就明显的烦恼而解说的，所以呢有苦有情只讲说帮他弃舍嗔心，有乐有情是帮他弃舍贪心，也要帮他们弃舍愚痴心的。那么这是第一种解说。那师父的解释跟批评家的解释呢都采取这个慧景法师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是解说呢无苦无乐有情呢，就是解说成这种有情对菩萨它是呢轻中愿三品中的中等的有情，因为是跟菩萨中等呢，没有什么轻也没什么愿呢，所以对菩萨是什么没有什么苦乐，那因为这种有情对菩萨没什么苦乐呢，那菩萨对他容易生起愚痴心。而有苦的有情呢，就是对菩萨有怨恨的怨品的有情，那这些菩萨这些有情因为和菩萨有怨，所以他会造作恶事，使菩萨受苦，所以菩萨容易对这一类的有苦有情升起嗔心。那么又是有乐有情呢，跟菩萨是有亲品的友情，就是有亲品关系的友情，那因为他们能够跟菩萨有亲品呢，跟菩萨有一起呢会有快乐，所以菩萨容易对他们升起贪心。 那么菩萨修舍无量心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无苦无乐有情菩萨要弃舍自己的愚痴心，好，对于有苦有情菩萨要弃舍自己的嗔心，对于有乐有情菩萨要弃舍自己的贪心，好，所以这一种第二种解说呢，就是要以菩萨自己内心的什么贪嗔痴去除为主。那么窥基法师是同意这一种解说的。我们刚刚讲师父在前面解释持具心的时候，解释安住无倒有情圣解的时候呢，他也是采用这一种说法。那么这两种解说呢，通常呢是采用第一种解释比较多。普缘十方，那么菩萨修舍无量心呢，是普缘，是普遍的缘念呢，十方世界的一切的三种有情，修舍具心，帮助有情弃舍贪嗔痴的烦恼呢，那么菩萨有这样强大的意愿，好，是名为舍，这个就是菩萨修舍无量心了。始终菩萨此等无量，有情缘者当知其相与外道共，若法缘者当知其相与诸声闻及独觉共，不共外道。若无缘者当知其相不共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外道。好，这边是简别有情缘无量、法缘无量跟无缘无量，那么菩萨二圣及外道的差别，好，修法的差别。始终菩萨此等无量，就是菩萨修的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呢，有情缘者当知其相与外道共。如果菩萨是修有情缘四无量心的话呢，那么外道也同样能够修习这种四无量心。这种修法的形象，菩萨修这种有情缘的形象呢，跟外道是共通的，是共通的。我们一般讲大梵天王他都修四无量心，那么大梵天王呢，有的是菩萨，有的是外道，不是说大梵天王都是菩萨，他有的是菩萨，有的是外道。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从刚刚前面的解释，那么这样解释有情缘词的时候呢，其中解说安住无倒有情圣解，我们刚刚讲到解释在前面这一段，原彻法师说解说这个无倒有情是用不执着五蕴中有真实的我来说明。那如果是用这种解释的话，那只有佛教徒的什么梵天王能够修，能够这样的修习，外道的梵天王就没有办法修了，因为什么？他没有无我的思想，所以他不能这样修。那么这个就跟论文中当知其相与外道共就不合了，就不合了。所以这样推测的话，就原彻法师在那边的解释呢，不是很合理。那么于伽卷26呢，他的解释是对亲中愿三品有情呢，都是平等的欲与其乐，他这样来解说无倒。那么如果是这样解说的话呢，那么佛教徒跟外道都可以修习，就比较符合论文所说的与外道共。所以还是于伽卷26的这种解释是比较正确。那么又修习有情缘舍的时候呢，是要帮助有情弃舍愚痴心。那么因为与外道共，所以要弃舍愚痴心，你要把它解释成帮助有情弃舍恶业学习善业，就可能比较好一点。理由是外道它不能够帮助别人断除无明，没有办法帮别人断除这个愚痴心，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愚痴就邪见嘛。但是呢外道他能劝人什么舍恶行善。那么佛教也劝人舍恶行善。这一个见解是什么？是与外道共的。所以在这边解释的时候呢，可能这样解释比较好。若法缘者当知其相与声闻独觉共，不共外道。那么菩萨修习法缘四无量心的时候呢，这种修习的方法跟声闻独觉二圣的方法是相同的，但是外道就没有这样的方法可以修了，因为外道没有无我的见地。若无缘者当知其相不共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外道。无缘四无量心就只有菩萨能修了，因为只有菩萨修习法无我，所以外道跟二圣都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不能修习。这是一种简别。又诸菩萨三种无量，当知安乐意要所摄，为慈悲喜。一种无量应知利益意要所摄，是谓为舍。这个是辨别四无量心的安乐意要跟利益意要。 又诸菩萨三种无量，因知安乐意要所摄，为慈悲喜。那么菩萨修慈无量心，发起强大的娱乐的意要，修悲无量心的时候呢，发起强大的除苦的意要，那么修喜无量心呢，发起随喜的增上意要。那么这三种意要都是属于安乐意要，能够令友情现在得到安乐，意思就是建立关系，好，跟友情建立关系。一种无量因知利益意要所摄，是谓为舍。菩萨修舍无量心呢，对于友情发起远离贪嗔痴烦恼的增上意要。我们讲了他对于三种友情，无苦无乐友情，他要让他舍除愚痴心；对于有苦的友情，他要让他舍除嗔心，也要舍除什么愚痴心；对于有乐的友情，他要让他舍除贪心，也要舍除愚痴心。好，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舍除什么愚痴心。那这是属于利益的意要，因为远离烦恼呢，不但现身可以得乐，后世也可以得乐，并且未来还能够什么真实的出离生死苦。好，所以是利益意要。那么这个是解说进修智四种梵住。那我们把这个菩萨修四无量讲完了，回到课本，page 20，第20页的批评记的注释。未能游戏五种神通者，史说能引神通威力功德尽律，为神尽智作正通，随念速住智作正通，天耳智作正通，见死生智作正通，知心差别智作正通，一定自在随其所欲，一切事成，名能游戏。好，这个是解释论文里头未能游戏五种神通这一句。此说能引神通威力功德尽律，菩萨这个时候已经证得了法无我，那么他已经进入了漏尽之通了。这个时候呢，菩萨又在舍戒的四尽律中呢，修习五种神通的正修习。那么这五种神通呢，在《瑜伽师地论》卷37威力品中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那么我这边呢是简略的解说一下。为神尽智作正通，佛菩萨的神尽智通呢分成两种，第一种神尽智通呢称为能变通，有18种神变，这个可以去参阅一下。第二种呢是能化通，能化通就是什么呢，就是菩萨能够随心所欲，从无而有，造作种种未曾有的事情。譬如说一个石头，你把它化成黄金，这个属于能变通，没有这个石头的，没有东西依止，你变一个黄金出来，那么这个是属于能化通。那么一般讲的神通呢，大多数都是指的是属于神尽智通。那么佛菩萨以神尽智通呢，做两种事情。第一种呢，佛菩萨以神尽智通呢，示现种种神通，引导众生进入佛教。引导众生进入佛教。他让你有个梦，梦到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就去追寻，然后让引导你渐渐进入佛教。那么第二种呢，示现神通呢，会施无量受苦众生，使得各种利益安乐，他用神通来帮助众生，使众生离苦，这样子呢让众生得到了利益安乐。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随念智随念速住智作正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宿命通，就是这个佛菩萨呢能够随念自己跟一切有情过去世的一切品类差别，就是他过去世做过什么是投生在什么地方，像佛讲他本身故事的时候就会讲说他曾经做过鹿王，曾经做过猴子，曾经做过什么他都可以讲出来，这个就是属于宿命通。那么他也能令他人得速住智，随念过去自他一切品类差别等等。那么佛菩萨有这个宿命通呢，他也能够化导众生，让这个众生呢也能够回忆起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自己过去呢曾经生到什么地方或者他人生到什么地方，也可以有这种能力。 那么速住智通呢，可做两种事情呢，就是佛菩萨意念自己本身，佛菩萨意念自己本身以后呢，就会有一行开示，佛菩萨过去种种的菩萨行，各种的难行苦行等等的。那么有情听到这些事情以后呢，就对于佛菩萨升起了清净信心，升起了恭敬心，并且对于生死厌离，就可以化导他进入佛法里头。那么第二种事情呢，就是为众生开示种种过去世相应的易熟业果，来破除众生的常见。就是说你的确是有的，有从这边投生到那边，到投生到那边，所以呢一世一世的轮回也不是长的，是有变化的，有业力引导到各个的地方去投生。那么这个是属于宿命通。那第三个是属于天耳智作证通，那么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耳通。佛菩萨能够以清净的天耳听闻一切世界的一切声音，所以天耳智通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佛菩萨利用这个天耳通呢，普闻十方无量有情所做的语业，随顺众生的语业呢，而采取适宜的行动来利益，来安乐众生。见死生智作证通，这个是天眼通，就是佛菩萨以天眼通呢，他能够呢见到有情死后，以终有生往善去，或者是往恶去投胎，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他以天眼通呢，他能够看到这个有情呢投胎以后呢，出生了以后，在世间所做的善业恶业无忌的各种生业，他都能够见得到。那么第三种呢，佛菩萨能够呢现见十方无量世界有情的一切的色法，一切的生业他都能够见得到。所以刚刚讲天耳通是语业，这边的呢天眼通是属于身业。那么佛菩萨以天眼通普见十方世界的有情所做的净业或者是不净的身业呢，随顺众生的身业而采取合宜的行动来利益安乐众生。那第五种呢，就是知心差别智作证通，就是一般讲的他心通。佛菩萨以他心通能遍知十方无量世界中有情内心的品类差别相，这个就是能够了知众生的意业了。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你说的话，你做的行为，你心里想什么，佛菩萨都知道。那么佛菩萨以他心通呢，能够了知有情的什么呢？第一个，了知有情的善根胜劣，你的信心念定慧善根栽培的怎么样，佛菩萨是知道的。第二个呢，佛菩萨知道你是属于信行人还是法行人还是悲行人他知道。第三个呢，佛菩萨以他心通能够知道有情是什么，是什么种性，你是佛种性，你是声闻独觉种性，还是不定种性，还是无种性，佛菩萨知道。第四个，众生的贪嗔痴种种心行，佛菩萨也都能够知道。那佛菩萨知道以后呢，知道这四种呢，就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度化有情，使有情能够依照佛法来学修习，来证入涅槃。这个叫做他心通。我们一般讲他心通就是什么，别人猜中你的心理，或者不小心说中你的心理，说有他心通，不得了。这个他心通不是这样的，是能够遍知十方世界有情内心的品类差别，这个叫他心通。还能够知道有情的善根胜劣，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行人，还知道你的种性，还知道你的什么贪嗔痴种种心行，这个叫他心通。要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不是太难有很多是养小鬼。譬如说狗它能够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这个就是神通，但它是报德。那同样的，鬼道众生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看不到的东西，那我们就认为他有神通。那有的人他跟鬼道众生有交情有交易，所以鬼道众生会跟他通风报信，你还没有来，鬼道众生先跟他讲 今天某某人要来，他家住哪里，家里几个人，曾经做过什么什么都跟他讲。所以你一来他就跟你讲，你不必开口，他讲就讲出来。好，那你就以为他有他心通，他在想什么，其实不用，鬼道众生在旁边马上就跟他讲。所以神通啊，跟那个不一样，这边是讲的是在舍戒禅定中成就的神通。那么这个是解释五种神通。一定自在，随其所欲，一切事成，能明游戏。那么菩萨要成就呢，三摩地自在就是定自在了。依止三摩地自在的力量，才能修炼成就五种神通。那么再以五种神通呢，随顺佛菩萨心中所想，来成就，来化度一切众生，做种种的事业。所以能游戏呢，意思就是佛菩萨以神通力来度化众生的意思。虽然灭度了无量众生，但是实在呢没有众生可度。如果执着实有众生可度，就不是游戏了，游戏就是假的嘛。所以实在是没有众生可度。未能成立利众生事者，此说饶益有情尽律，此有十一如戒品中饶益有情戒说。这个是解说未能成立利众生事这一句论文。那菩萨在舍戒四禅中呢，施行饶益有情的事业呢，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功德。那这些事业可以分成十一种，在《瑜伽师地论》呢，卷四十，菩萨的饶益有情戒中呢，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去参阅，因为太多了，那这边就不讲。未欲除浅，精勤修学，一切善巧所生劳倦者，此说宪法乐住禁律，由此禁律远离一切分别。能生身心清安，最极极尽故。这个是解说论文的未欲除浅，精勤修学，一切善巧所生劳倦。此说宪法乐住禁律，就是菩萨现在成就了舍戒四禅，那么他就有乐住。那么在初禅二禅的时候呢，有喜跟乐，三禅有安乐，那么四禅有舍的乐。而四种禁律呢，都有清安乐。由此禁律远离一切分别，能生身心清安，最极极尽故。在这个舍戒初禅，那么菩萨远离了欲慧害三种寻思，那么到了二禅之后呢，就断除了寻思欲，所以远离了寻思，所以说由此禁律远离一切分别。这是由禁律远离分别，不是由什么智慧远离分别。前面也讲到远离分别，由智慧法无我的智慧远离分别，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把禅定的境界当作是智慧的境界。四种的色界禅定呢，都有清安乐相应，所以说能生身心清安。那菩萨此时已经成就法无我智，远离了增益损解二执。那么在禁律中呢，能够远离骄慢，远离调举，远离爱畏贪，他可以离一切相，所以说最极极尽。这样菩萨可以除遣因为精勤修行呢所生的劳倦，这是菩萨禁律波罗蜜多所修的正行。来看论文。又信狭慧成极真智，为极真智常勤修学，为自当来波涅盘故，修习大圣。这个是说慧波罗蜜多行。那么这一段论文解说菩萨修波罗蜜多的正行，位于诸法能了尽所有性，是名狭慧。尽所有性呢，就是杂染清净一切法的自相，为之尽所有性。那么每一法它有它自己的品别边际，它有它的相貌。那么菩萨能够学习而了知一切法的自相，这种智慧呢称为狭慧。此相应慧串习所成，此相应慧呢，就是指这个狭慧呢，它的智慧是属于心所法。什么叫做相应慧呢？就是心智慧它是心所法。当慧心所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心王事同时升起。那这个心王跟心所同时升起，就是心王跟心所相应。 好，所以会心所呢称为相应会。好，这个是一种解说。那么另外一种解释这个相应会呢，就是这种智慧呢能够引发无分别智。好，尽所有性这种智慧能够引发无分别智，它本身不是无分别智，但是能够相应，能够引发无分别智，所以它是属于无分别智的相应会。这是另外一种解说。串习而成，这个暇慧呢不是本有的，它是从闻法开始栽培，经过闻思修的学习而成就的，所以说是串习而成。我们在佛法中讲说没有天生的弥勒，没有自然的释迦，弥勒菩萨他也不是天生就是这么厉害，释迦牟尼佛不是天生就是佛，都是经过了闻思修的修行以后呢最后成佛。所以呢即使你有成佛的种性，如果没有闻思修的串习也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一定要串习而成。由此串习出世至身名即真智。那么由于暇慧呢烁烁不断的学习呢引发了出世间智，也就是呢法无我的根本无分别智，那么给他个名字呢称为即真智。那么这么说呢，暇慧就是能隐无漏智了，属于道理即成真实的。那么即真智呢就是属于无漏智了。那么这个是批评记的解释，又信暇慧成即真智这句论文。可是我们看修行修正修行正行这一颗是菩萨已经证入法无我智，依无法无我而修行正行。那么这边又说是从凡位修正行成就圣位，有点重复的感觉。批评记这边的解释就是有点重复的感觉。那么也可以将这个又信暇慧成即真智解说成是什么，是得到圣位菩萨的状态现状。这个信呢，又信暇慧的信就是心的意思。在暇慧在前面道理即成真智解释说了知分别自己的智慧是属于厚德智，暇慧是属于厚德智。那么成即真智呢是属于根本智，就是菩萨证入了法无我之后呢得到了根本无漏智跟无漏厚德智这两种智慧。可以说又信暇慧成即真智。此智深矣，未令圆满，故恒修学。这个是解说论文，未即真智常勤修学。这个菩萨呢证入了法无我智，但是还没有圆满，还有什么具身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那么为了要让即真智善尽圆满，必须继续不断的精进修学。这样子呢到了最后金刚预定一刹那断尽二障种子，这二障的杂染种子断掉，这个时候呢成就无垢事，前面的法无我的即真智呢才真正的圆满。我们在前面论文讲说佛世尊智于此真实以善清净，诸菩萨智于此真实学道所显，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要让这个智慧圆满呢还要继续的修学。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要讲下去这一段就要解释，要解释蛮长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上次因为上次没有上课，所以时间休息时间比较长，所以在那个过年新年的时候呢，我就利用那个时间去看一看那个后面的法无我那边的解释要怎么解。道理不难，可是要讲解比较困难。我搞了两个礼拜，用两个礼拜时间只写了三页。那通常我跟各位讲课，一堂课要讲15页。我花了两个礼拜只写了三页，就是你要把它讲清楚比较困难。那法无我的道理如果讲清楚了了解这个道理倒不是很困难，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遍了，而且在这个从讲完以后到现在这段时间有好几个例子 都讲到法无，啊，都应用进去讲到法无。当然也有讲到那个法源词啊，这些好也有讲到，所以就是让各位慢慢的熟悉，哎，这个法无我的道理，要离言自信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哎，请讲。 我有一次，啊，到那个。那个地方听一个那个电视，他说有人修行啊，他知道怎么入定，但是他不晓得怎么出定。那好像出定也是有一个步骤还是方法什么的，那是不是麻烦那个法师的这么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我看他在说的时候，好像他出定他不晓得怎么出，所以后来那个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子。 这边讲说不晓得怎么出定。应该是说，我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不熟悉怎么出定，因为出定有他的方法，好，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要出定的时候，你要先预设，说我在什么状态之下我就出定，好，那么还有呢，你要保护自己，比如说你在禅定当中的时候，你怕被什么，被毒蛇咬一口，死掉了嘛，他一出定就死了。所以呢，你就要先什么保护身法，你要说在什么状况，比如说在禅定当中的时候，水火不能侵犯，这时候把你丢到火里你也烧不死，好，丢到水里也淹不死。那出定同样的，就是它有一个方法在那个地方，但你问我这个方法，因为我没有禅定，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方法是怎么样。但是在学习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把这个入定、注定、出定的方法都考试都弄清楚。但是一般来讲，你在入定之前，你就心里想说，我听到引磬声就出定。你有这样的意愿的话，那么你听到引磬声就会自然就会出定。好，通常是这样。那么这种你刚刚讲那个状态的话，有可能是说他没有预先设置，然后他在那个定的状态之后，他想要出来又不熟悉，所以他在出来的当中就出现问题。好，但是呢，还是一定是可以出来的，我不会说不能出来。就是那个方法还不熟悉，但一般来讲就是你先设一个状态，在那个状态之下我就出定，比如说你设七天七夜我就出定，或者一天一夜我就出定，那么这个时间一到它就自然就出来了，是这样子。请问还有没有问题？ 也是刚刚的问题啊，就是说能入定不能出定，那是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走火入魔？走火入魔不一样吧？ OK， 这个不能讲说走火入魔，走火入魔是通常是在讲说你在修定当中还没有得到禅定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些境界，然后你认为这些境界是真的，执着上去了，然后你开始去追求这些境界，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走火入魔。好，比如说你在修定当中的时候，你闻到檀香的味道，或你见到光了，好，甚至你在修行当中说，看到佛菩萨来给你什么摩顶受记了，那你就当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追求这个境界，每次一到静坐你就要想要这种境界。那不知道这个境界只是在什么，在修定当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有的是善根发相，有的时候是什么，是有人在搞你，好，就外面的众生在作弄你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当真了，然后你就一直去追求这个现象之后，就背离了你修禅定的目的了。好，那么你越追越来越想要这种地方去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了。出现幻觉，好，那这种就是走火入魔了。但是一般来讲，要搞你的众生应该，搞我们的众生应该不是很多。那师父有教过一个方法，如果你怕的话，后面放个镜子，你后面放面镜子，那众生要搞你，他一照镜子，一看到自己那么丑恶，他就不来了。但是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是我们自己出现幻想，然后以为那个境界是好境界，然后就去追寻它，就出问题。那还有就是有的人他有那种瞻望的这种个性，就是他容易幻想，所以他只要静坐到一下的时候他就开始幻想。譬如说我上次就跟你们讲过，在讲课的时候就讲说出禅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境界，然后他一切静坐过一下那个境界就出现了，那是他幻想出来的。 OK， 有的人是有这种个性。以前我有一个师兄弟，他就是很可爱，每次师父一讲什么好的方法，师父说我们要拜忏，这个可以消业障，怎么样怎么样一讲，拜大悲忏一天拜六堂，怎么样怎么样一讲，好，讲完课他到师父那边讲说，师父我要拜一个月的大悲忏，请你给我安排。那人又这么多，我们做执事的是不是跟我们讲啊？你给他安排一下，那你去一个月，我们要给你房间，安排一个特别的房间，对不对？还要安排别人来帮你的忙，那你又不来做事，对不对？那就会有困难嘛。好啊，那是好，那我们就师父就说，那你们慈悲一点，做执事慈悲一点。好，我们慈悲一点，我们就给他去做嘛，对不对？好，那两天。看他在那边干嘛？做木工，这边做木工。干嘛出来做木工了？拜一拜不太相应，所以就出来做木工了。好，然后过一下，师父就说：“哎呀，这个头陀恨里头有这个不倒丹。”一讲完，我要不倒丹。好。师父说你给他安排一下啊，好好，那你就不倒单，你晚上自己跟人睡，不要跟别人睡嘛，对不对？因为吵到别人了，不倒单。两天就看做木工，干嘛做木工？不行啊，我在那边不倒单，我坐到那边东倒西歪，我做个箱子 ，OK， 我做一个要半个箱子。然后呢，我坐到箱子中间，我左边倒就靠到边，右边倒也会靠到，前面倒也靠到，后面倒也靠到，我就可以练不倒单，就不会倒下去了。好，又在那边做木工。好，我来，好，下次是不是又讲一个话？他说我来，住山，就是师父说要好好的修行思慧的时候要住山，好好的思维，读一经，读一经。我来。我要住山，师父讲他要住山，我说他还要住山呢、对，不要，就是说有人会有这种习惯，你一讲这种东西，他就要去做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出了毛病，身体出了毛病，就讲我们静坐的时候，你手眼睛放到上面，邪气太浮了，那么你冲到脑子这边，他可能哪一根脑神经或者是怎么样碰到了或怎么样。他开始出现幻象，也有这种状态，那这种也算走火入魔。所以修禅定的时候就是要多注意方法，那书要多看一点，四禅波罗蜜啊要看，智者大师他留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在里面，可以去参考。当然这个声闻地里头也讲了很多修禅定的方法，也讲得很详细。但是如果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善根，这个善根不够厚的话，你自己身要栽培的话会比较困难。要栽培这个善根会比较困难。所以不要怕，现在就是说你就是尽量的下这个因，你这个因下多了，慢慢慢慢它就成就了。不要说我做了不相应就不做了。或者学一学听课不相应就不听了，学习佛法不相应就不听了。今天不相应就是过去没好好学，现在好好学栽培啊，以后就容易相应。好，还有没有问题？请讲。 那个讲义十四讲义十四这个菩萨于有怨害诸有情所修习五种想， 这五种想里面为什么只有第二个想随顺违法想有个随顺，那下面无常想为什么不讲随顺无常想，就是这个违法想为什么有随顺两个字。 请您看一下我那边的解释啊。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也可以，就是说你给他加一个随顺无常想也可以，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他既然已经讲了随顺无常想，后面就直接讲无常想，就不用再加上一个随顺了。但你要加上也可以，就是说你要这样解释随顺也可以。那么违法想，就是这样，就是随顺这个违法想的话呢，他就可以啊堪忍，哎，这样解释的话，这样子，那么随顺无常想的话也可以堪忍，哎，你可以，其实五种想都可以加一个随顺嘛，对吧？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好，那那个讲义十五哈，今天师父讲的那个修四无量心，这四无量，刚才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就是。四无量心这文里面都有想修持具心修悲具，为什么多个这个具持具心， 这是就是刚刚那个相应的意思，你持起来的时候持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心所法，所以它一定有个心跟它具持升起，有一个事跟它具行升起，所以叫持具心。那悲也是心说法，悲升起来的时候它也有心嘛，它要升起，所以叫做悲具心。 今天师父提到那个，就是说我们，当众生对我们有所有怨害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处理它，而是不要用轻恼众生，或者是自己升起嗔心来应对哈，当如理作义的时候才去处理事情，才会处理的好，就是并不是不处理，我觉得这个说法真是太受用了。那有的时候齁，不晓得感觉就是说，假设对方是很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们要是跟他一起无理取闹，那就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但是有的时候碰到那种他正是无理取闹的时候，你要比他更坏更大声，他才能够听你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得拐个弯，就是说我自己要先知道说我是在演戏，那我不升起嗔心，然后来才跟他比大声，可以这样用吗？ 当然是可以这样用，就是佛菩萨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该打的事就打嘛，该骂的事就骂嘛，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嗔心嘛，对不对？我们在大声吼的时候，我看很难没有嗔心。马上的，对。所以你认为你没有嗔心，你认为你在玩，但是你可能玩一下，你的情绪就上来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最好先让情绪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以后再处理事情。好，那么这个众生不一样，当处理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不过大人跟大人还是我觉得用道理来讲清楚比较好。那么如果真的是要的话，你不要用你的力量，譬如要用撑，你要用这个压强大力量的时候，就是找警察依法处理，因为他有公权力嘛，公权力本来就处理这些事情嘛，所以你找到你不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权力去把众生扣押或 或者是关起来或者怎么样，对，但是警察他是有这个公权力做这方面的，只要他做的是错的事情，世间极善真实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依法处理。该关该打，那甚至该死刑，这个是世间极善真实，没有办法。对，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上课到这里。